会主内平安，感谢天父的恩典，俾我咧有机会喺呢度学习讲道。大家知道我读紧神学，咁有机会喺读神学期间去学点样去宣讲神嘅话语，系上帝嘅恩典。我哋一同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哋感谢赞美你，系因为你爱我哋，我哋今日先至喺呢度可以一同去敬拜你。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虽然孩子不配亦都软弱，但求你加添力量，让孩子能够将上帝你的说话能够放胆宣讲出来。求你圣灵来到充满我们，愿神在我们当中得到最大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门。我今天的题目就是你爱我吗？我预备今次讲到的时候，我都专门做了一些访问，就是问我身边的同学啊，或者我身边的人说，啊，你在你这一世人之中，你有没有听过有人问你，你爱我吗呢？好像很肉麻哦，我们中国人特别不惯，哇，真的问来我这么肉麻的问题。那我问邵刚，哇，有没有人问过你爱我吗？跟住佢话醒唔起，我哋拍拖嘅时候，我有冇问过佢？佢话可能咧，我已经好肯定佢爱我啦，所以唔使问啦，即系唔使即系咁肉麻啦咁样。咁不过英明，我哋嘅仔英明咧，就经常问爸爸：你有冇锡我啊？你爱唔爱我咁样？咁我喺学校咧，都问咗一啲同学，咁我就发现咧，其实中国人同埋咧韩国人都系比较。含蓄啲，都系话咧，哎呀，你爱我吗呢啲问题，梗系心照啦，即系讲到出口，真系唔好意思噶嘛，系嘛？咁我其实我哋读到今日呢段经文嘅时候，我喺度谂，当时彼得同耶稣嘅对话系一个咩情况呢？系当耶稣问呢句说话，你爱我吗嘅时候，到底系咩意思呢？系咪都系有呢种？好肉麻的感觉，定系唔知道彼得系点样理解呢句说话嘅咧？如果耶稣今日喺我哋当中，对我哋讲呢句说话，你爱我吗？吓，你估我哋点答佢咧？咁喺即系我最近睇一啲调查啦，就话咧美国人咧系每个州都大多数人话自己基督徒喎，咁啲比较开放啲嘅州咧就六成几或者基督徒，最高嘅咧就八成几。我哋嘅伊利诺伊州咧都71% 话自己基督徒。咁虽然咁高嘅 percentage 话自己基督徒啦，但系咧系即系Christianity Today 基督教今日呢份嘅杂志咧，佢嘅总编辑 Mark Galli 咧，佢就话今日嘅美国人咧忘记咗神啦。咁可能有啲人听落唔同意。系点会啊？美国人成日将个神挂喺口边嘅，个个总统都话自己信耶稣，点会唔记得神嘅咧？佢就话咧，其实系美国人系将神挂喺口边，不过咧，佢哋其实失去咗当日嗰种爱神嘅 passion， 佢哋可能神咧只系一个口头禅，咁咧根本咧系冇咗个热情去爱神啦。咁又有一个调查咧，就好奇怪，我睇落去都觉得好奇怪。就是他说呢，有现在美国人呢是有成很多人呢说自己爱耶稣，但是呢就不爱教会，所以就不回教会的。那这些人呢就他们信什么呢？我想想他们是不是信了另外一个神呢？又不像，哦，他说他们信神是独一的神，全能全知无处不在的神，是宇宙创造主。他是现在呢都是掌管万有。咦，听落去是不是很熟呢？是不是跟我们信的差不多？咁但系呢啲人咧，佢话佢哋委身耶稣基督，咁不过咧唔翻教会。咁咁我又继续睇下呢个调查啦。佢就话咧，年纪最多嘅人咧，就系喺嗰个叫做即系1965年至1983年，咁佢哋美国称为 Gen X 嘅年代啦，同埋一个1946年至1964年之间嘅叫 Boomer 呢个年纪。呢两个 generation， 呢两个年代嘅人系最多咁样讲嘅，咁我都觉得奇怪，咦？唔系应该系年纪细嗰啲，我哋成日话嗰啲咩80后、90后嗰啲，嗰啲年轻人唔翻教会啊嘛，唔系应该嗰啲最多咩？点解会睇落，咦？个年纪好似似系我哋今日坐喺度，我哋包括我系我哋呢啲年纪咁样咧？ 咁原来系啊，系呢啲年纪咧，先系咁讲话我爱耶稣。不过我佢哋曾经翻教会，曾经好热情投入教会侍奉，曾经咧好爱主，今日都话自己爱主。不过今日就唔翻教会啦。咁年后生嗰啲可能咧直头即系从来都冇投入过啦，或者直头就话自己唔爱耶稣啦吓，即系佢哋诚实啲都唔使仲系话我爱耶稣。咁呢啲我要耶稣唔翻教会嘅人，同埋翻教会嘅人有咩唔同嘅咧？原来最大唔同就系佢呢扎人咧就读经圣经就最少啦。咁我见到咧佢又当然但唔系完全唔读，有26% 嘅人咧有读圣经嘅，但系咧我哋即系福音派恒常翻教会嘅人咧就比例高好多啦，有82% 咧恒常读圣经。咁其实咧呢个反映咗啲咩咧？可能咧你唔睇圣经，又或者爱耶稣，咁嗰个爱系咩爱咧？是圣经里面的爱啊，还是流行文化里面的爱，还是我凭我自己意思去爱耶稣呢就说我爱耶稣了？其实呢我们今天要去回答这个问题呢都不简单。我有时候我都整个学期有学期头学期尾好像都成日被神来问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耶稣的呢？还是你爱你的读书多一点，爱你成绩多一点的呢？我发现其实呢即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容易。咁有一位韩国嘅同学，佢同我讲，佢话咧就韩国人就系咁嘅，上一代嗰啲咧就唔讲 I love you 嘅，总之心照啦。但系佢哋咧夫妇就都系离婚率都低嘅吓，但系就唔讲啦。新一代嗰啲咧就见面即系冇识唔系好耐就讲 I love you， 但系就冇个责任嘅。即是又离婚率高的，或者是直头不结婚就分开了。那他说呢现在这种流行文化的爱呢是 cheap love， 即是我想起潘霍华讲的 cheap grace， 廉价的恩典。他们对于耶稣基督的恩典理解为廉价恩典的时候，自然回应耶稣的爱呢都是廉价的爱。什么廉价爱呢？就是其实不需要付代价，不需要承担，不需要委身的爱了。那我们今天真的去思想，我们主耶稣今天问我们，你爱我吗？我们怎么回答呢？我们由以下三方面去想，第一就是爱的深度，第二是爱的建立，第三是爱的回应。那我们首先看看爱的深度，耶稣问的问题，你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爱原来是有好像有个深度的比较，有层次比较。那这段经文的背景呢，就是耶稣复活之后第三次向门徒显现，但地点呢就在个海边。彼得呢和一群门徒在海边打鱼呢，就整夜劳碌都打不到什么，没什么得着。那跟着耶稣来到了，就叫他们撒网在船的右边。跟住佢哋听耶稣嘅话咧，哇，就打到好多鱼啦！啊，呢个情景系咪有啲熟悉咧？我哋如果我哋谂起咧，彼得第一次遇见耶稣，耶稣呼召佢嘅时候，好似都系咁样，好似都系整夜劳碌，靠自己嘅努力咧系劳碌咗冇用。哇，遇见耶稣之后咧，就哇得着好丰富，超过自己所想所求，好似呢个情景又好似重复重演案件重演一次咁样嘅情况。跟住耶稣咧就为佢哋预备早餐。圣经话咧，炭火上面咧有鱼同埋饼。咁呢个情景咧喺海边，系有一堆炭火上面预备咗一啲嘢食。哇！呢个情况好似好温馨嗬。啲门徒整夜劳碌打不着什么嘅时候，好攰又肚饿。咁咧，耶稣咧就为咗佢哋预备早餐，预备嘢食。我哋见到我哋嘅主咧系好体恤人嘅需要，好体恤咧，即系唔单止灵命，而且肉体嘅需要，好一个好温馨、好感受到主嘅爱嘅场面。佢哋食完咗早餐啦，耶稣就问彼得：约翰嘅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咦，我哋奇怪，为什么耶稣明明将彼得改了名 我哋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就耶稣呢彼得第一次遇见耶稣的时候他就说约翰，耶稣称呼他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之后耶稣就跟他改了个名字叫做彼得，即是基法，即是磐石的意思。那我们中文名就译为彼得，是磐石的意思。从此之后耶稣就叫他生名了，即是代表彼得代表是主的门徒，跟主是有密切关系 的一个人，跟他以前做渔夫那个约翰的儿子西门是有些分别。但是为什么耶稣今次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又用回第一章那个称呼呢？是不是这个称呼有些奇怪呢？那有不同人有不同的解释，有些人就说可能是即是不知道是不是那里有几个彼得，然后耶稣要澄清他是叫哪个。那有些又说可能耶稣叫回他之前未跟随耶稣之前的名字，一定有东西了。是不是暗示着他彼得之前三次不认主嘛？是不是我们上个礼拜听到讲到讲过，那他三次不认主，他跟主的关系需要修复呢？那这个约翰彼得听到耶稣用了另外一个称呼来叫他的时候，他心里面什么反应呢？好像平时可能即是人家叫我 Kitty 啊 Kitty 啊，这样突然间有人陈仰杰，那我可能他来讲讲一些很严肃的东西了，我要留心听了，这样的感觉了。那跟着耶稣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我们中文就译为比这些更深吗？那其实呢这些到底是什么呢？到底耶稣是用什么来比较的呢？咁系新约嘅学者咧，就有三个嘅解释啦，即系现代嘅新约学者有三个解释。咁第一个咧就你爱我比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啊？呢、这个就系第一个。意思咧就系话彼得之前自夸啊嘛，话自己咧即系最爱耶稣啦，其他人个个跌倒我都唔会跌倒嘅，所以耶稣今次咧就回应翻佢早前嘅自大。就说嗱，彼得，你是不是爱我比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呢？等彼得反省一下自己。那这个解释就是大多数现在的新约学者都这个解释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爱我比你爱这些门徒更深吗？那你大家不知道听不听到个分别呢？第一个是你爱我比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吗？第二个是你爱我比你爱这些门徒更深吗？即是说彼得爱耶稣不是多过彼得爱其他他的同伴呢？是的。第三个解释就是你爱我比你爱这些东西更深吗？这些东西可能都不是挺明确是指什么东西，总之就是一些东西，可能是他那些捕鱼的架撑，可能包括他今生的全部东西，包括他今生所爱惜的东西，总之就物件了。第二个呢就是他爱其他人，第三个是他爱其他东西。其实第二和第三呢就比较少一些人这样解释的。但是呢我就见到即是我们 Trinity 的新约的教授奥斯邦，即是很出名的新约教授，他就去年翻天家。我见到他在他的解释里面呢，他就用这他觉得第二和第三是比较合理啲啦，但其实呢个系好少数人嘅睇法。佢就话咧，似乎上下文咧都好似冇耶稣指责彼得嘅意思，因为第一个解释好似讲紧耶稣系咪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啊？即系话彼得嗱，你之前自夸，而家你仲够唔够胆自夸？咁但系上下文睇落好似又唔觉系有啲负面嘅意思啦。所以呢可能第二和第三是更加好。咁其实我呢就查过差唔多大多数嘅英文嘅新译本啦，同埋查过全部嘅中文新译本。我睇下而家新译本系点样译法。咁呢大多数嘅英文新译本其实都系用第一个解释嘅。咁中文嘅新译本呢都系大多数用英文新译本有一啲可能用第三啦。咁中文新译本大多数用第一。咁我举个例啦，就係跟近年呢几年先至出版嘅环球新译本。唔知弟兄姊妹有冇去睇呢个译本。咁佢呢就照返和合本呢个嘅翻译， 就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不过呢，就将你爱我比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吗？就摆喺备注嗰度啦。咁有几个新译本都系咁样做法，就将呢句摆喺备注。咁我最中意咧嘅中文译本咧就系叫做 easy to read 译本。可能大家平时比较少用呢、這个，我都少用。佢嘅翻译咧就系、是、你爱我胜过其他一切吗？啊，咁呢个解释就同头先我讲嘅奥斯邦嘅解释有啲相似。耶稣挑战彼得，你系咪爱我胜过其他嘅一切呢？其他一切系包罗万有咯，即系除咗耶稣之外所有嘢，你有冇爱耶稣？系最爱耶稣，其他嘢都冇得比啦。是最爱耶稣在你人生之中呢，就是爱耶稣胜过其他一切。今天呢，即是主耶稣都问我们，你有没有爱我胜过其他一切呢？那彼得呢，自认自己很爱耶稣，结果呢艾能来到的时候呢，他就三次不认主，就证明他呢其实他是爱自己生命多过爱耶稣，才三次不认主。咁其实呢个都系人之常情，我哋平时呢可能都会咁样，即係喺平安无事嘅时候我哋会话我爱耶稣，但係一有一啲事情嚟到嘅时候，其实就睇到呢自己我到底系爱耶稣定系爱第二啲嘢多啲呢。咁我呢即係以前呢我觉得呢嚟神学院读书就代表爱耶稣啦。咁但係喺神学院读书呢几年，我真係发现原来唔系嘅。即是原来日日都充满着同一个挣扎，就是到底我是不是真的爱耶稣胜过其他一切呢？有时候我真的很努力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心想，其实我是不是我看落自己似爱读书多爱耶稣。有时候很紧张成绩的时候，哎呀，自己一定爱成绩多爱耶稣啦。如果爱耶稣多爱成绩，使不使这么紧张成这样呢？咁呢有时候哇，考试来了，可能弟兄姊妹见到我真的好即系见到我咧，即系好，我第一年咁样，大家见我，哇，生晒暗疮啊咁样。跟住点解考试嚟咁紧张咧？我都有反省话，系即系我真系我爱呢个考试嘅结果都爱耶稣啦，系嘛，先紧张成咁。咁其实每日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以前以为咧，我好似辞咗份工啦，好似我嚟咗神学院读书，好似去咗一个全世界最神圣嘅地方，仲做全世界最神圣嘅事，就是、每日读神嘅话语，系咪好正啊？我以前真系咁谂喎，以前翻紧工嘅时候，咁但系我而家咧先话唔系，其实咧喺全世界最好似最神圣嘅地方，好似做紧最神圣嘅事嘅时候，其实每日都充满住挣扎，因为咧我哋表面上系好似我耶稣，但系其实我个心咧系呃唔到自己，因为我表面睇落咧，人哋唉好似几爱耶稣啊！如果唔系点辞咗份工嚟读神学啊？咁但系咧内心其实系好大挣扎，每日都好大挣扎。到底我系咪爱耶稣胜过其他一切咧？好多时我真系见到自己系唔系，咁我都系即系都要时常嘅警惕，时常悔改，同埋见到每日其实都系有好多嘅试探。呢啲试探咧就系唔似以前。翻工嘅试探，以前翻工嘅试探，有人叫我贿赂咁，我话基督徒我唔做呢啲嘢嘅，咁样即系好黑白分明嘅。我知道有啲嘢我基督徒唔做得，咁样就拜拜啦。咁但系而家嘅试探系一啲好似表面上掩饰得好好好神圣，但系我踏咗只脚落去，哇，原来试探嚟嘅咁样呢一种。所以咧，我一唔警醒咧，我其实就陷入咗一个咧，真系爱其他一切多过爱耶稣嘅状态。咁例如咧，即系可能即系有啲妈妈啦，我自己都系，即系可能由朝到晚都忙住仔女嘅事嘅，兜兜转转，哇！我要送阿仔去边度上咩堂啊，女就学啲乜嘢乜嘢，跟住哇，佢又点啊，又点啊，安排晒一齐，迟啲读书又点啊？咁啊，有阵时就谂下，到底妈妈系爱自己仔女多啲，定系爱耶稣多啲咧？咁喺香港我翻工，即係全部同事都基督徒，咁啲弟兄咧可能即係香港嘅環境可能壓力大啲，咁就好中意打機。咁但係我有陣時咧就即係打機都唔係話壞事啦。但係如果咧真係好中意做嗰件事嘅時候，其實有個危險存在，就係我係咪愛呢樣嘢多過愛耶穌啦？後來咧我就發現其實係一啲表面上睇落好好嘅嘢。例如好健康嘅嘢，做运动啦，或者系我嘅工作，我工作成日帮人嘅，或者系即系甚至系侍奉啦， 当我抢夺咗心入边耶稣嘅地位，我可能爱侍奉多过爱耶稣。我中意系啦，中意侍奉多过爱耶稣，系咪有啲矛盾咧？但系呢件事真系事实，真系会发生，真系包括我自己可能经常系咁。咁所以我哎呀，主啊，求你怜悯我。当我读到呢段经文嘅时候，我真系觉得主耶稣唔知点解由年头到年尾都问我呢个问题：你爱我比你爱这些更深吗？我真系时常都要。主啊，我求你怜悯我，真系如果唔系神嘅恩典，我其实系爱其他嘢多过爱耶稣。咁我以前学校嘅校监系彭孝廉博士，即系佢系香港好出名嘅一个嘅教育学家，唔知在座弟兄姊妹有冇听过？咁佢因为佢系我哋校监嘅缘故咧，咁我就有多啲嘅机会啦，就向佢学习咁样啦。咁佢就话佢喺年轻嘅时候咧嚟美国读书，二十零岁。咁喺美國就認識一位姊妹，咁就結咗婚啦。咁就，但系咧，佢又知道神嘅呼召係叫佢要嚟美國讀書嘅目的咧，就唔係嚟美國娶個美國太太，而係嚟讀完書要侍奉神。咁但系又同娶到一個美國太太嘅時候，人哋又好期待佢留喺度安居樂業啦，係咪啊？咁跟住佢又同太太講話。即係當時未結婚，佢已經講定啦。其實我結咗婚之後，我係要翻香港侍奉嘅 ，O 唔 OK 啊？咁佢太太咧都話好啦，佢都支持佢嘅侍奉。跟住當佢讀完博士學位啦，佢就翻去啦。當時係1969年，我哋好多人未出世，即係香港係當時好落後又窮嘅地方，唔似今日嘅香港。佢哋租咗一個好細嘅地方，佢哋就翻香港。租一个好细嘅地方，又冇乜钱咁样，咁环境好恶劣，又污糟邋遢，仲佢太太好唔惯，仲点解瞓到半夜有啲小昆虫出嚟嘅咧？佢太太真系住惯美国干净嘅地方，未见过呢啲小昆虫，有哇香港最多嘅曱甴出嚟啦，咁样吓死佢啊咁样。咁佢咧其实好唔惯佢太太，不过咧佢因为爱耶稣嘅缘故咧，佢就忍受呢个环境啦，同埋即系佢牺牲咗美国。嘅同家人相處嘅時間啦，犧牲咗佢喺美國有優越嘅生活環境嘅即係呢個嘅地方。咁我哋其實見到咧，愛耶穌呢個咧就唔係廉價嘅愛啦，唔係 cheap love 係咪啊？佢哋話我愛耶穌真係有付代價嘅喎，係真係真係犧牲咗一啲嘢嘅喎。咁我哋今日我哋點樣去？即系自己点样去爱耶稣呢？咁我哋又唔会话我哋好啦。今日即系睇完呢段经文之后，我就听日好似呢个彭博士咁样翻香港住板间房啦，曱甴都唔惊啦。今次咁又唔会啦，系咪？即系因为上帝对每个人嘅呼召都唔同，我哋亦都唔需要咁样。咁我哋喺呢个呢度咧，我都见其实我见到弟兄姊妹咧都好爱耶稣。例如喺啱啱过去嘅 VBS。咁我见咧，大家好齐心合力，一齐去搞呢个 VBS， 话好多人翻嚟帮手，又弟兄姊妹好落力去布置到成个教会好靓，用好多时间，夜晚黑有啲姊妹又做到好嘢。咁其实咧，见到呢个情景嘅时候咧，我心里边都好感动。哇，呢个咧就系爱耶稣啦。如果唔系爱耶稣，其实都大把嘢做啦，系咪？而家个个人都好忙，点解会用咁多时间嚟做？嚟布置教会咧，嚟即系又培训又预备，又即系嚟服侍呢啲细路咧。呢啲细路完咗 VBS 之后，又唔等于就喺我哋教会。咁亦都呢啲细路亦都唔为我哋教会即系带嚟咩经济上好处。如果我哋从谂着数方面就冇乜着数。咁但系咧，弟兄姊妹佢系因为爱耶稣嘅缘故肯去付出，咁系好感动。圣经话咧，我哋任何事做喺一个小子身上，就等于做喺耶稣嘅身上。咁我哋咧，即系其实咧，爱耶稣有阵时就喺我哋做决定嘅时候，睇到我哋系到底系有冇爱耶稣啦，同埋爱耶稣到底几深几深。而家即系可能个个都话我爱耶稣啦，但系主耶稣要我哋爱嘅咧，系一个有深度嘅爱耶稣，唔单止系喺我哋嘅理智上去爱耶稣。话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所以我爱耶稣，系包括喺我哋嘅情感上面，包括系我哋嘅心思意念，成个人去爱耶稣，有激情嘅爱耶稣，唔怕肉麻，话主啊，我爱你，即系有 passion 嘅爱耶稣， 在我们生活的所有事上都显出我们爱耶稣。但是我们想想，为什么有一些人好像刚才的调查说他爱耶稣但又不回教会的呢？刚才即这个调查可能是美国西洋教会，不过我就留意呢，其实我们华人教会都是有这样的情况啊。那到底是为什么的呢？其实基督徒呢是一班容易受伤 的人。有时我留意到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呢，可能曾经软弱，跟着他就不回教会了。不过但是他心里面是依然信主的，他不是不信。他可能觉得，哎呀，他曾经软弱，他觉得对不住神，或者对不住耶稣，或者他没面回来见弟兄姊妹，哎呀，那索性不回了。那说定话信耶稣就得救嘛，那就上得天堂就得的了，所以就不回了。那我们看回这段圣经呢，其实耶稣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为什么问三次呢？但是即是我们问三次呢，被我们想起呢，早几章之前就彼得不认主三次，是不是？即是耶稣问同一个问题三次，我们呢就想起，哎，之前彼得不认主三次，哦，那这个呢是不是一个呢，耶稣去即是耶稣又没有责问彼得，没有去怪责他，但耶稣是用一个很接纳又很温柔问彼得，你爱我吗？问了三次。那是即是彼得的软弱好像耶稣是没有再提起，不过耶稣呢又看出他的软弱，是不是即是很体贴呢我们的主？咁点解问三次呢？我以前细个就即系都我经常听见咁样嘅解释啦。咁可能好普遍，就系话咧，其实耶稣问三次个你爱我吗个爱咧，系两个原文希列文两个字嚟嘅。一个就系我哋熟悉嘅阿加皮，我哋旧啱啱我哋第一年嚟嘅时候都参加阿加皮团契。咁咧就叫做阿加抛。第二个咧就系 phileo。咁阿加皮咧就系神圣之爱啦。Phileo 呢就是人的爱，即是弟兄之间爱或者朋友之间爱。第一第二次呢，耶稣就用神圣之爱问彼得，说你爱我吗？那怎知彼得回答呢，次次都是用这个 Phileo， 就是用朋友之间的爱。那就我听见的解释就是说，那彼得呢刚刚先三次不认主，他今次呢就不敢自大了，他有自知之明，他就不够胆说主耶稣，我可以用神圣之爱爱你，哎，我都软弱，我用朋友的爱爱你，好像低一个层次这样。彼得两次都是用朋友的爱爱回答耶稣，结果呢耶稣为了迁就彼得的软弱，耶稣第三次呢都用朋友的爱来问他了，你爱我吗？好像降低少少要求，即是这么高，哎呀，我答不到了，三次不认你即是证明答不到了，降低一点好了。今次彼得答又是用朋友的爱答，就达到耶稣的要求了。但是呢，这个其实100年前的希腊文的专家就都是说这两个字有这样的分别的这样。但是不过近这几十年呢，就大家都推翻了这个解释了，即是差不多我近排看的所有书都没人敢讲了。即是我们学校的老师都说不是两个字，其实没有这样的分别的。其实呢是主耶稣，其实是约翰的写作手法。即是约翰呢，他喜欢用两个同义词表达同一个意思。他呢喜欢用两个不同的字表达同一个意思。其实呢不单止是个爱是用两个希列文，就是喂养牧养都是用两个字。咁羊同埋小羊都係用两个字嚟表达，但其实表达嘅意思呢係差唔多嘅。咁呢嘅结论呢就係话，耶稣其实係冇降低个要求嚟问彼得㗎喎，三次都係同一个要求。耶稣嘅要求嘅爱係唔係话嗱降低少少低一个层次爱。耶稣可 expect 我哋俾耶稣嘅爱呢，就係我哋全人嘅爱，成个人咁样爱耶稣，尽心尽性尽力咁样爱耶稣嘅爱。彼得嘅回答咧就话：主啊，你知道，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咁呢、这个即系 见到我哋见到主耶稣喺呢个三次问彼得嘅过程当中咧，系去直此去安慰佢，直此咧系去医治翻佢过去软弱嘅伤痕，去接纳佢。耶稣冇怪责佢，好似阿仔做错嘢，可能我会问佢点解你头先咁，但系耶稣就冇，即系仲系咧系去接纳佢，不特止，仲俾好重要嘅责任俾佢。耶稣就话：你牧养我嘅羊。咁主耶稣就快升天啦，咁佢即系在主耶稣最爱咧，最关心咧就系佢嘅羊，系嗰啲即系信徒。咁主耶稣要升天啦，佢将呢班佢最爱嘅信徒交托俾边个咧？佢就交托俾彼得，叫彼得话你牧养呢班嘅门徒啦，你牧养呢班嘅信徒。我哋想象到，即系耶稣真系好信任彼得啦。如果耶稣仲系怀疑佢，哇！你仲系戒教佢，话你头先三次唔认我，我今次咧都要俾个试用期你先试下，你系咪真系得，系咪对我忠心，我先至俾你做嘢啦，系咪？我哋喺公司做嘢都要，如果三次做错嘢，老细都要试一试我先至够胆将个重任再叫我做。但耶稣又冇，即系又俾一个重要嘅任务俾佢，藉此咧都系去建立翻彼得嘅信心。这个是耶稣的用爱来建立翻起他，在软弱中去到扶持他，医治他过去的创伤，彻底的去到饶恕彼得。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好像彼得这样类似的经历，就是说我开头就以为自己很醒，自己其他人跌倒我不会跌倒，但之后呢又经历 了一些的软弱呢。咁我喺我2015年嘅时候，神咧呼召我去辞职读神学嘅时候咧，咁我当时经过好繁复嘅手续咧，就申请神学院，咁咧足之好唔容易，底下咧足之收到我啦，又教会又分享见证，跟住好唔容易教会就支持我咁样，咁但系收到我之后咧，我就突然间有一日我喺条街度行。即系当然都有好多困难啦，即系我自己生命经历好多困难。咁我谂下，我嘅生命咁差，哇！真系点样可以做神嘅仆人呢？我话喺香港读 M.D. 读三年，我话三年时间好快过，三年后就人哋叫我陈仰杰传道，哇！唔好啦，我一听就好恐怖，仲要叫我上台讲道，哇！我真系吓死我。我话咧，我话真系唔得啊！话神，我嘅生命咁差。我一想起要叫我陈仰杰传道上台讲道咧，我觉得好恐怖，唔好。咁结果咧，我就信心软弱。我唔知点解嗰一刻我就嗱嗱声揾个藉口，我就同神学院、同我屋企人、同教会就讲啊，我今年唔读住啊，唉，俾一年时间我啦，下年先读。其实我心里边，我个口话下年先读嘅，我心就话，哎呀，最好就越迟越好。咁样，跟住我就真系同神学院同教会讲咗，咁神学院教会都冇办法啦，就好啦，下年先读啦。咁跟住咧，我就好啦，一个月我就去行街咁样，诸如此类，做我想做嘅嘢，咁又唔使翻工，又唔使读书，哇，真系日子真系好惬意，真系突然间觉得自己好有自由。咁诶，过咗一个月之后咧，我突然间觉得咁样好无聊，唔系好自由，系好无聊。咁跟住我就去参加呢个讲九研经大会，讲九培灵研经大会。咁我去到咧个讲员就讲，即系个牧师就讲，嗱，有啲人咧就系咁，自细就上帝呼召佢侍奉神，佢就回应话好，我回应上帝你呼召。之后咧佢就话神啊，等我读埋书先啦，读完书就话神啊，等我做下嘢先啦，做下嘢之后神啊，等我，哎，我想试下唔同嘢，即系试下做下呢样做下嗰样先。之后话神啊，等我结埋婚先啦，又话神啊，结咗婚啊，神啊，你等我生仔先啦，生完仔哦，啲仔女咁细，神啊，你等我啲仔女大学毕业先啦。结果咧就系真系唔退休都侍奉唔到神啦。咁我嗰日咧，我听我真系好似上帝好似一锤剥落我度，我就眼泪不断流落嚟。哇，哎呀，呢、这个人就系我啊！其实跟住我就好似心里边咧俾神好大嘅责备。好似神同我讲，嗱，你成日话等下先啊，等到而家， 即係其實我由我阿女欣月出世咧，我已經覺得上帝呼召我辭職，但係我咧都要掙扎兩年半先至辭職，所以其實係等咗好耐。跟住點知而家咁好不容易先至報咗神學院收到我，我仲話：哎呀，神啊，再等多一年啦！我真係唔想而家讀啦咁樣。咁神話：嗱，今次最後機會啦，你讀啊讀，唔讀咧，以後都唔叫你。神喺國裏邊咧大把人，你以為你咩料？即係要神叫你咁多次，你真係豈有此理？咁我咧就，但我話神啊，我真係犯罪得罪你啦！我就眼淚不斷咁流啊！哎呀，我話神啊！哎呀，唔好放弃我，求你俾最后一次机会我。嗱，我今次听话啦，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跟住完咗培灵会咧，我就即刻嗱嗱声去同牧师讲，同我教会主任牧师讲，又同神学院讲。哎呀，唔得，我参加培灵会之后俾神大大责备啊！我今次走唔甩啦，我唔可以再等啊！神话唔俾机会我啦，咁样。咁点知神学院话嗱，同学，你预备做传道嘅，信心咁唔坚定。未上战场就缩沙做逃兵，你冇乜资格读神学啊！你啊，跟住佢哋点都唔收我，我又我话又敲门啊，又再打电话又敲门，又神学院佢闩门要密码先揿到入去，我又唔知道密码，企喺嗰度等等等等等等开门，哇，差唔多跪地叩头咁滞，都系唔收。咁我知道咧，真系失去咗一次机会咧，真系。那个机会不是成日有的，其实神给你才有机会。神机会不给你，就是你跪地叩头都没用，机会就不给你，大把人侍奉，不用你做。那我真的那次我真的得到人生最大的救逢。我以前以为呢读神学就是我想报就是人都收我。不是啊，你这么自大，你的生命不得，你什么都没用，你有学历证书什么都没用，你科科攞 A 都没用。咁我话死啦！今次又大镬啦！我就同神认错神啊！我真系错知错。咁咧学院咧都可怜我啦，后屘就即系为咗要我唔好喺街游荡，游荡荡下荡到唔见咗人。佢就话不如你入嚟神学院等啦，等一年，下年先俾你读。咁我入嚟神学院读住收住收定一啲课先，一路读一路等啦咁样。咁我就好啦，入咗去之后咧，我就不断咁样祈祷，有波到神学院有祈祷房，我差唔多日日去嗰度祈祷。同神认罪悔改，咁咧有一次喺朝头早喺屋企嘅祈祷，咁咧上帝就话你去 Trinity 读 MDiv， 哇！我听到咧其实好清晰嘅一个呼召，唔系去第二间神学院啊，唔系 Fuller， 唔系第二度啊，系 Trinity， 唔系读 MA， 唔系读咩乜嘢乜嘢，而系 MDiv。咁我就好清晰，不我听完咧，其实心里边咧系又惊又喜，惊咧就系。哇！成家人去咁远，发生咩事啊？咁好惊。第起咧就系、是，其实我好自卑。我虽然冇好似彼得咁样三次唔认主，咁但系我咧我嘅感受咧就系、是、好似彼得三次唔认主咁衰。我咧就日日都好自责，觉得哎呀自己好衰，真系根本就唔配侍奉神。咁咧，但系当神系咁样呼召我嘅时候，我嘅起咧就因为哇，神你冇嫌弃我，虽然我软弱。冇用，但系你冇嫌弃我。虽然成日话等啊，又唔读，又咩，又做逃兵，你都继续系叫我做嘢。啊、哦，我真系感恩咁样。咁啊，即系我哋后屘就经过好多嘅祈祷就嚟做。咁其实咧，我哋今日咧见到咧爱咧爱点样去爱耶稣咧？其实我哋需要耶稣嚟医治翻我哋过去嘅一啲嘅软弱伤痕。我哋带住一啲伤痕，带住一啲过去嘅包袱，好似我咁，我成日话自己唔得嘅时候。其实是很难来到爱耶稣的，爱耶稣可能爱在这里的脑里，我很难很有 passion， 整个人样很有 passion， 爱耶稣 I love you， 即是不用惊肉麻这样 就不同的。那让我们呢都是真的是让耶稣来到医治我们过去的一些伤痕。那我们看到第三就是爱的回应，彼得怎样去回应耶稣呢？是他耶稣当耶稣问佢你爱我妈嘅时候，彼得好肯定话系，三次都话系。第三次嘅时候佢忧愁啊，佢话点解耶稣问我三次咧？系咪佢唔信我？系啦，咁之后咧，耶稣同彼得讲，佢之后咧要点样去为主受苦？后生嘅时候佢有自由，去边都得；年老嘅时候咧就要为主殉道。 咁主耶稣彼得咧，今次听到耶稣哇讲啲咁严重啊！如果主耶稣同我讲话杨杰你第时为主殉道，可能我都要谂一阵，或者吓亲我，即系或者即刻唔敢回应。但系彼得唔系，佢系即系今次彼得衰咗一次之后，唔会再又被主坚强翻去之后，唔会再衰多次啦。佢咧去接受主俾佢嘅托付。咁喺约翰写呢卷书嘅时候咧，估计彼得已经系为主殉道啦。咁我哋计翻条数咧，由彼得听到主耶稣俾佢呢个嘅吩咐之后，佢系生活多30年，去到牧养主嘅羊，忠心牧养主嘅羊。咁最后咧系即系教会嘅传统就话佢系被钉十字架，系殉道死嘅。咁我哋见到呢、这个来跟从我。主耶跟从耶稣是付上代价的，是跟从耶稣是舍弃自己生命的，爱耶稣胜过爱我的生命。第一章的时候耶稣是跟他讲话你要得人如得鱼，但是最后一章的时候是主耶稣是比他的挑战更高，是为主舍命。那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主耶稣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吩咐和呼召呢？有时候我想我哪有彼得那么厉害啊？不是的，其实主耶稣今天都是这样呼召我们，真的对不住，我虽然说得很快，但是时间过得更快。那么我们不好意思，我的时间的分配非常差。那么跟着彼得就问耶稣，就他很八卦，耶稣叫我跟从我是不单止灵命上跟从耶稣，是 physically 跟从耶稣，我们想象在海边，主耶稣走在前面，耶稣说来跟从我，彼得就在后面跟着你了， physical 你跟从。跟着呢后面有一个人，又耶稣没有叫他跟着你，他又自己跟着你的，就是约翰，他就跟着你了。彼得问他，这个人问耶稣，这个人之后又怎样啊？ 我又为主殉道，那他怎样啊？耶稣说他的事不关你的事，你跟从我吧。那呢不要比较，就是有时候我想回我们自己，即是我自己都会哇，即是喜欢跟人比较，经常说他又怎样呢，他又怎样呢，他侍奉那么好，为什么我这么渣，他侍奉那么渣，我又这么好，我又自豪自骄傲，见到人家好到我，我就妒忌了，即等等了，即是喜欢跟人比。主耶稣说不要跟人比，因为每一个人的职分都不一样的。彼得的职分是牧养主的群羊，约翰的职分就是是去见证主，即是这里说是约翰是活得是最长命在门徒之中，他是去见证主耶稣，他又写下福音书去见证主。所以每个人都不同，圣经说我们弟兄姊妹都是互为肢体，我们加起来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有些做手，有些做脚，有些眼耳口鼻这样。如果用叫手来做脚要做的事，咁梗系冇得比啊！脚梗系做得好过阿手啦。但系调转叫阿手嚟做一啲即系硬要做嘅嘢，当然佢都阿手又唔会做硬做到嘅嘢等等。所以咧，其实每一个人都唔同，我哋嘅呼召唔同嘅时候，忠于自己嘅呼召就得啦，唔好同人比。咁有阵时可能睇呢段经文嘅时候，可能我哋唔知道会唔会觉得牧养神嘅群羊呢、这个？咁艰难嘅事就梗系周牧师做啦，写福音书见证主，哇！这个就梗系 Doctor Paul 做啦。咁我边咁叻识写书啊？系嘛？我又冇神又冇叫我做牧师啊！所以嗱，呢段经文唔关我事，即系不过我相信咧，我哋呢本圣经系上帝对我哋讲嘅说话，每一段经文都关我事。这个系我有信心，每一段经文都系向我讲说话。其实呢我们今天呢即都不是说这段经文我又不懂写书又不做牧师不关我事，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呢不多不少都是牧养，做着牧养的角色。牧养呢其实就是去关心其他人，见到伤心的人我们安慰他，见到失丧的人找他回来，为什么有人好像几个礼拜都不见他呢，打个电话关心一下他，或者见到呢即信心软弱的人我们去鼓励他扶持他，受伤的人我们去医治他，这个就是牧养的工作。我记得我去年跟大家分享信息的时候讲到我们第二个儿子过了生，当时当然牧师又来探我们，不过我想想如果只是得牧师来关心我们，弟兄姊妹全部不理我们，我相信我都生存不到。我其实那一次是我第一次人生之中经历到 我除了我需要神之外，我需要我的弟兄姊妹。其实弟兄姊妹之间的互相牧养是非常重要，亦都是呢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我们就这样见证主。不一定个人去写福音书，当然不是，个人懂写书都不是，那我们呢是彼此相爱就是见证神了，就是呢人家就认出我们是不同。那我们刚才呢开头的时候讲话，就是那个调查，有些人说我爱耶稣不爱教会，又不爱弟兄姊妹，所以不回教会。有一个牧者在网上回应这个调查，他说爱耶稣而不爱教会的人根本就不是爱耶稣。因为什么？因为呢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这么多弟兄姊妹，即不是这座建筑物，而是我们这么多弟兄姊妹加上耶稣基督的身体。你爱耶稣不爱他的身体算不算爱耶稣呢？这样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咁我即系盼望我哋今日，即系主耶稣喺我哋当中问我哋：你爱我吗？嘅时候，我哋系同主讲：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咁我哋爱主胜过其他一切，我哋又让主嚟医治我过去嘅一啲嘅伤痕，重新建立我同神嘅关系，又咧让我咧专心嘅跟从主，系唔使同人比较嘅，系忠心去完成主俾我哋嘅托付。咁系唔好意思，都过咗少少钟。咁我哋一齐祷告，亲爱主耶稣，我哋感谢你。我哋其实系唔识得去爱，但系因为主